救救我，help somebody，请你救救我，help somebody，请你救救我，help somebody，请你救救我。

拒绝我没有任何理由。颤抖的手不知将伤心送给谁，难道爱就是让你这样你走。多少次想在脑中将你失去，常听见朋友们说，用一颗滚烫的心能换一个结果，所以才会有无数个我们付出那么多。大雨过后的天空，暖暖的风轻抚着我，以为你就